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，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哎呀，糖耳朵，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，跟我说说吧。这是什么表情啊？ 有意思的很。 可是你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像有意思的。 今天我们交了个新朋友。 交新朋友了？ 浑身是毛毛。 好事吗？ 是灰色的。 灰色的。 耳朵也不小。 小山羊？ 哎，不是。 灰兔子？ 一团儿。有点赘肉。 有点赘肉， 有一点小短尾巴， 是一只小灰猪， 毛茸茸的，大黑鼻头， 小猪身上不是毛茸茸的，大黑鼻头，小眼睛， 有小爪子，爱吃树叶， 爱吃树叶，难道是长颈鹿？ 一小团儿， 哎呀，那我真猜不出来，你们这同学到底是谁呀？ 考拉， 考拉， 是 从澳大利亚转过来的， 是的。 哇， 考拉， 哎，那大家不都觉得考拉是很可爱的同学吗？ 是很可爱。 那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啊？ 他上课的时候经常睡觉。 上课的时候睡觉，难道老师不会批评他吗？ 他批评他也听不见。 为什么听不见？ 他就是困。后来老师查资料，24个小时，他要睡20个小时。 你是说一天里面他要睡20个小时？ 是的。 只有4个小时是醒着的？ 吃。 还有上厕所？ 啊，对。 还得放学回家？ 是的。所以我们在上课的那个时候经常就睡。如果不睡吧，他就吃。拉嘛倒是没有在班里拉，他是回家拉的。 啊，有这么一个同学。 我跟他唱歌的。我说嗨，你好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他呢？ 就这样了。 唉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杨文星，来自永泰小学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每一个善举》。在一个冬天，班级里来了一位新同学，叫玛雅。她和可乐伊坐了同桌，玛雅对可乐伊微笑，可乐伊从来没对玛雅笑过。老师玩了一个小游戏，让大家明白再微小的善举也能改变世界。玛雅退学了，可乐伊感到很内疚。小朋友，你是可乐伊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下面让我们快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杰奎琳·伍德森和易碧·刘易斯为我们写的，是由王芳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很棒的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《每一个善举》。 在一个冬天，大雪覆盖了整个小镇，房顶啊，操场啊，路面啊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闪闪发光的白色。 一天早晨，同学们都坐在座位上，教室的门打开了，校长走了进来，他领着一个女孩对大家介绍道： 哦，同学们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同学，她的名字叫玛雅。 玛雅的头垂得很低，大家听到他小声地嘀咕道：“ 你们好。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，他的外套敞开着，里面的衣服看起来又旧又破，他的鞋子还是春天的单鞋，很薄，他根本就不适合在雪天里穿，一只鞋的鞋带也已经坏了。 老师艾伯特小姐向大家介绍说， 大家来跟新同学打个招呼吧。 可是大多数的同学一句话也没有说。 教室里只有克洛伊旁边的位置是空的，老师安排玛雅就坐在了那里。在他们邻桌的第一天，玛雅转过来对克洛伊微笑着，可是克洛伊并没有回应她。克洛伊就挪了挪她的椅子，她自己还有她的书，想离玛雅远一点。可是当玛雅看见图洛伊的时候，她就故意把头转向窗户，盯着窗外的雪。 从这以后的每一天，当新同学玛雅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坐在她旁边的克洛伊总是故意扭头看窗外，而且从来也不对她笑。那一年，克洛伊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肯德拉和索菲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围着操场散步，而且手牵着手说很多悄悄话。 有一天，他们正在滑梯旁边聊天，玛雅朝克洛伊走了过来。玛雅摊开手掌给他看他手里红色的小球和玩具，这就是他的生日礼物。他说道， 他们能弹得很高，很好玩的。 可是其他人对这个并没有兴趣，于是玛雅就蹲在地上跟自己玩起了游戏。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 到了下午，他们回到教室以后，玛雅悄悄地对克洛伊说， 嘿，克洛伊，我想你肯定猜不到谁玩那些红色弹球能玩成全世界的第一名。 在克洛伊身后是安德鲁，这个时候安德鲁小声地说道，克洛伊交了新朋友，克洛伊交了新朋友。 克洛伊赶紧解释说， 都不是我的朋友。 几个星期过去了，他们每天都会悄悄地议论玛雅，笑她的衣服，笑她的鞋子，还有她带来的奇怪的午餐。 有好几次，玛雅伸出手想给其他的同学看她带来的东西，一副扑克牌，还有玩竹签游戏的小竹签，还有一个很旧的破娃娃。可是不管什么时候，当他问其他的孩子要不要一起玩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 不要 不要。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，冰冻的池塘也开始解冻了，小草从雪堆里慢慢的再从泥土里钻了出来。 有一天，玛雅穿了一件漂亮的裙子和看上去很贵的一双鞋子来到了学校。他以前总是穿着又旧又破的衣服和鞋子，这一次不一样。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，这裙子和鞋子好像是别人穿过的，并不是新的。这时候，肯德拉小声说：“ 我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，叫新不了，因为他总是穿旧的。” 接下来大家都笑起来， 新不了，他总是穿旧的。 玛雅一个人站在了围栏边，她手里握着一根跳绳，但是她没有走过来问大家要不要玩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把绳子折了起来，把两端绕在自己的两只手上，开始跳了起来。她围着整个操场一直不停地跳，他每一次都没有抬头看，只是一直的跳啊跳跳啊。 第二天，玛雅的座位空着，她没有来上学。那天早晨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让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善良。 艾伯特小姐拿来一个大碗，里头装满了水，大家就围在她的桌子旁边，看着她把一粒石子扔进了水里，小小的波纹就从石子往外开始荡漾开了。 艾伯特小姐说，同学们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善良的力量。善良是做很小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的事情都会像现在石子的波纹一样慢慢变大，慢慢变大，然后影响很多人，然后影响整个世界。 艾伯特小姐让班里的每一位同学都说出自己做过的善良的事情，并且扔下一颗石子儿。 约瑟夫做过的善良的事是帮他奶奶扶着门，好让他慢慢地进去。 肯德拉做过的事情是帮他的小弟弟换过尿布。 甚至连班上最令人讨厌的安德鲁都做过这样善良的事情。 安德鲁说道， 我帮老师把书搬上楼。 哦，是的，安德鲁，我记得上次你主动地帮我把书搬上楼，这是非常善良的事情。 这个时候，克洛伊站在那儿，手里攥着埃伯特小姐给她的石子儿，一动也不动。 啊，克洛伊，没关系，很小很小的事情也可以算。 埃伯特小姐温柔地对克洛伊说道。可是克洛伊的脑袋里好像是一片空白，他把石子儿交给了下一个人。 克洛伊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善良的事情。一天又一天过去了，可是玛雅还是没有来上学。每天早晨，克洛伊背着书包慢慢地走向学校，他总是希望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会发现玛雅坐在座位上看着他微笑。克洛伊对自己说， 如果今天他对我微笑，我一定也会对他微笑的。 因为艾伯特小姐说过，每一个小小的善良的事情都会让世界变好一点点。 但是玛雅的座位一直空着。有一天，埃伯特小姐向全班宣布，玛雅不会回来了。 啊，同学们，我们班的玛雅，他们家就要搬走了，离开这个镇子。请大家现在拿出笔记本，我们要开始写字了。 那天下午，克洛伊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当她路过池塘的时候，她感觉她的喉咙里好像塞满了自己所希望已经对玛雅说过的话，和每一个克洛伊没有表达的善意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池塘里扔石子儿，看着水面泛起的波纹，然后扩散开，再泛起波纹，然后又扩散开。就像每一个善良的事情，不管是做了的，还是没有做的，就像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女孩伸出手，把小小的礼物给别人看，但是那个人却走开了。 克洛伊很后悔，以前玛雅对他微笑的时候，他应该也对玛雅微笑。以前玛雅把礼物给他看的时候，他应该对他说谢谢。可是他都没有那样做。克洛伊看着水面的波纹，太阳慢慢地落山了，落到了树林的后面。克洛伊太后悔了，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对玛雅做善良的事情了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嘿，小青姐姐， 啊，塔尔多， 告诉你点有意思的事儿。 啊，真的，在你们学校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？ 之前我跟你说，从澳大利亚转了一位新同学。 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们班来了一只考拉，是从澳大利亚转学来的吗？ 是的。 而且你还跟我说，他一天要睡20个小时。 对。 上课也在睡，下课也在睡。那今天又发生什么了？ 太有意思了，又来了一位新同学。 这次来的又是一只考拉？ 哎，不是考拉，他比考拉还要慢。还要懒。 是乌龟？ 乌龟比它快，蜗牛也比它快。 连乌龟和蜗牛都比这个同学快，我的天哪，那这个同学是、哎、 我跟你说吧、比我稍微大一点。 比你大一点？ 长着灰棕色的毛。 长着灰棕色的毛？ 长长的爪子。 长长的爪子？ 弯弯的眉毛。 妖怪？ 没有妖怪。 那是什么？ 爱爬树。 爱爬树？猴子？ 啊，比猴子慢多了，慢多了。老师问黑板上啊，一加一等于几？ 他怎么说？ 然后会回答的就举手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 他是第一个举手的。 然后呢？ 过了2分钟才把手举起来。 他用2分钟才把手举起来 啊？ 那他说话呢？ 然后鲸鱼老师说， 哦，很好，这位同学，那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呢？ 他说什么？ 对。 啊？ 加。 哎，怎么这么慢呢？ 一。 急死我了。 的。 哎呦妈呀，课都快下了。 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。 那你们这堂课还能上别的吗？ 他还没说出答案呢。 这到底是谁呀？ 鲸鱼老师说，等于几啊，等于几啊，一加一到底等于几呢？ 到底等于几呀、 啊、 哎呦、啊、别再说一遍了、我如果是鲸鱼老师的话，我会疯了的。怎么这么慢呢、这位同学到底是谁呀、啊？ 树懒， 真慢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昨天晚上呱呱的妈妈把饭做糊了，呱呱趴在爸爸的耳朵上对爸爸说了一句话，妈妈听见了，不高兴地说，哎，你跟爸爸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说我做的饭不好吃？是不是啊？呱呱听了妈妈的话，马上对妈妈说， 没有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要是说你做的不好吃，就让天上掉棒棒糖。 呱呱的爸爸妈妈带他出去游玩，来到山间缆车的地方，呱呱看着一个一个的小房子在一道索道上来来回回慢慢地走着，他就问妈妈说， 妈妈，那是什么？ 妈妈回答，哎呀，那个叫缆车。听清楚了吧？呱呱听了妈妈的话，自我总结说， 哦，怪不得走得那么慢，原来是懒惰的车，懒车。 昨天下午，呱呱看电视里面演的动画片《灰太狼和喜羊羊》，呱呱边看边说，快吃一只羊啊，快吃一只羊啊。妈妈很不理解，就问他，